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27集。到了觉慧寺，只见这里游魂众多，偶有路人走过，穿过他们的身体，那些鬼力低微的游魂就面目模糊地散开一会儿，好半天才能聚拢回来。 今日怕是在办法会，这样热闹， 太好了，趁机混进去一起超度。 老白仔细听了听，确实有念经声，寺庙举办超度法会，自然游魂围在旁边听经，希望获得超度的机会。科仪咒语中会有邀请鬼差带着魂魄前来赴会的内容，这算是一个邀请，能让他们进去。 来老爷，来老爷。 蓝河听到忽然有声音喊自己，一看是穿着长衫的徐贵，他的身形看上去比上次凝练了不少。 是你啊，徐贵。 啊，来老爷，还有这位老爷。 徐贵作揖，憨憨一笑。 给二位爷请安了。来老爷，我刚在里边吃了化石呢，你都来晚了，快进去吃东西吧。 哦。 蓝河想起了觉慧寺的素斋，抓着老白。 冲呀！ 进去后，蓝河才发现自己想差了。法会上自然是摆着贡品，却不是素斋，只是香花水果。蓝河挑拣着吃了一些，可他晚上吃的就是水果，实在有点腻了。 哎，老白，我问你啊，我要是在这里飘来飘去找吃的，会被和尚抓起来打吗？ 蓝河犹豫地问老白。老白回答道， 穿着制服呢，怕什么？要是遇到高僧，你就说是来参加法会的，迷路了。 嗯，可以可以。 蓝河往觉慧寺的僧侣生活区域飘，想找找后厨，竟然在一处院落看到了送福坛。他随意地睡在靠窗的木榻上，窗户打开，月光和蓝河的目光就一起落在他俊美的脸上。咦，蓝河也没惊讶疑惑多久，宋福堂和觉慧寺颇有渊源的样子出现在这里也不奇怪。蓝河几乎没思考就飘了下去，打量了一会儿，蹲下来往他脖子吹凉气。宋福堂持诵咒文，渐渐入睡，脖子上凉飕飕的感觉让他慢慢睁开眼睛。一般这种阴风掠颈都是鬼怪出现的前兆，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一睁眼却看到了小来蹲在床边吓唬他。 别。 宋福坛愣了一下，随即意识到这应当是自己的梦境，金轮咒一念，他真的梦到小来了。即使在梦中，宋福坛也直勾勾看着他道， 你来了。 啊，你也太淡定了吧，难道一点都不惊讶吗？ 蓝河还以为能吓宋福坛一跳，这也太淡定了吧，不愧是常见鬼的。 哦，我和我同事一起送冤魂过来，本来想找点吃的，没想到看到你也在这儿。 他心中略有奇怪，怎么这个梦还这么完整，甚至带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剧情。同事指的是那个阴曹地府的阴差吗？不过到底是梦还是有荒诞的 bug， 东岳阴司的阴差怎么押送冤魂到觉慧寺来？宋福堂忽略了这个 bug， 只顺着道， 你是想让我带你去厨房才叫醒我的吗？ 被你发现了，我看你肯定知道吃的在哪儿。 蓝河拿着勾魂锁， 哎，不如你跟我一起飘去吃吧，这样方便，我好像也更习惯看你的魂体。 嗯， 既因为对面小来又是在做梦，宋福潭情愿离魂而出。蓝河把他一勾就扯了出来，又伸出手，宋福潭握住了蓝河的手，顺势完全脱离躯壳站了起来。魂魄和魂魄的接触是一种奇妙的触感，冰冰凉凉，似虚还实。他想，果然是做梦才会手拉手，但感觉还挺真实。跟我来吧，在单位吃得不好吗？宋福潭想到传说中饥一餐饱一餐的鬼差，觉得小来的确是很消瘦啊。 太不好了，哎呀，我上次都不让我吃饱。 蓝河想到的却是柳纯阳，虽是在梦里，但看到小来的样子，宋福潭还是觉得太可怜了，这都是现实的映射啊。宋福潭立刻把他带到厨房，喏，这里还有一些萝卜糕和素牛排，是我表弟备下的夜宵，你都吃了吧。白萝卜丝和黏米粉做的萝卜糕，透着萝卜的清香甜味，软弹可口，咸甜恰到好处，一点也不腻。而素牛排其实是豆干做的，浇上汤之后几乎能以假乱真，色香味都十分接近荤菜。 我早就听说觉慧寺的素斋味道一绝，终于吃到了。 蓝河快乐地吃了起来， 真好吃。刚才找了半天呢，他们烧菜怎么烧的？味道怎么就这么好呢？ 后厨告诉我，烧菜时会放楞严经。 啊？我不信，你不要骗我们东岳来的无常了。 宋福潭觉得他实在是太可爱了。 因为放了楞严经，心境更加平静，就能烧出高水平的斋菜了。 哦，好吧，这样还有一点道理。 既在梦里也无所顾忌，宋福潭问他， 哎，如果以后你饿了就来觉慧寺吃东西吧，你喜欢吃什么可以告诉我，提前准备好。 好。 宋福潭看他高兴的劲儿，自己也带上了笑，随即有些怅然，如果这不是梦该多好。正是这时，老白飘飘忽忽过来了。 小来，找到吃的了吗？ 我也饿了。 嗯，这是谁呀？ 哈，这是我一个朋友。 蓝河招了招手，又给宋福潭介绍， 这个是我的同事老白。 老白？ 他的表情太不可思议了，连老白都有些莫名其妙。 是我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宋福潭忽然觉得不对了，他没见过老白，持金轮咒是夜梦所思之人，可没见过的怎么也会梦到。他冷静地问道， 我不是在做梦吗？ 做梦？你在说什么啊？ 蓝河反应了一会儿才惊愕的道， 啊，你以为自己一直在做梦啊？ 啊，他慢慢抬头揉了揉眉心，虽然想见小来，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老白还在状况外， 啥情况啊？你这人干嘛呢？到底死没死？ 宋福潭头疼的道， 可你是东岳阴司的阴差啊，怎么会来觉慧寺参加法会，还答应我常来。 等等，你觉得我不可能出现在觉慧寺，所以认为这是梦？ 蓝河觉得自己是不是找到重点了。 但是我和老白是来占便宜的。 老白继续状况外， 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有吃的吗？ 宋福潭从纱罩下又拿出一碟菜递给老白，老白就接过吃自己的，不吭声了。 你也太搞笑了吧，我就说你被我吓了一跳，怎么可能这么淡定啊，原来是当梦啊。 蓝河后知后觉地回想起更多。宋福堂内心比蓝河理解的更不好意思，他努力在蓝河面前保持淡定。但你还是很少来这里吧。哦，我带你走走。他是时常来觉慧寺的，可以往没见过小来。蓝河立刻答应了。 我们溜达一下，等老白吃完了再走。 两人走了出去，隐隐还能听到唱经声，僧侣们的超度法会还在进行，要是飘得高一些，还能看到那些祈求得到超拔的鬼众。 其实昨天我还想起你和小瘸驴了，不是在梦里哈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 蓝河笑哈哈的道，被刚才那一出啊逗得心情颇好了。宋福堂听到他的话，心里就不自觉写起了散文。他也在想我。蓝河和他一边闲聊一边往屋顶上飘，只见一个年轻僧人正在院子里坐在石桌前一动不动，像是入定了。蓝河看着眼熟，心说这不是那个什么司空法师吗？据说是觉慧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当家，也就是监寺，方丈的左膀右臂，位置相当重要，加上长得又帅，还在网上红过一阵呢。据说不止网红，佛法也精深，在业界很有名。此时又有几个僧人进了这院子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老僧人手里拿着一根拐杖，脸上布着皱纹，但眼神清明，身形高大，穿一身最普通的僧衣走在最前面。看到司空坐在那里发呆，那老僧人问道， 司空在做什么？ 司空回神回答道，我在想暑气逼人如何修禅。 为何不回避？ 老僧提起拐杖就往司空身上抽。别看老头上了年纪，一动起来袖子挽起竟是肌肉鼓鼓，而且比司空还高了半个头呢。原本安静俊美的司空一下跳了起来，脸也吃痛地皱了起来，战战兢兢对老僧一拜。谁知道老僧又是一下抽了过去，司空再受一棒，龇牙咧嘴的道， 知道了知道了，不可应求，心无波澜，我这就去吹着电扇修禅。 老僧这才把拐杖收了起来。 去吧。 他看司空灰溜溜走了，又嘱咐起了身边的僧人。蓝河目瞪口呆， 这是谁啊？ 哦，他是这里的方丈，不动法师，也是先前那僧人的师父。 难怪敢打司空，原来是师父加方丈啊。蓝河对这个名字也有点印象，有时会在新闻上看到，很有名的老和尚。但他想象中的不动法师，或者说每个老和尚应该都是慈眉善目的，这位举棍打人的样子可太凶残了。蓝河喉咙痒痒，忍不住道， 刚刚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说着说着就用拐棍打人啊？ 那不是拐棍 啊，那是什么？ 是他们专门打人用的棍子。 这年纪这么大了，这方丈还是武僧啊？ 你听过当头棒喝吗？ 当然了，就是突然吓人呗，让他们领悟道理。 哦，你的意思是大师刚才是在当头棒喝，还真直接用棒子打啊？ 这可是林济宗的拿手本事，佛学界有林济将军之称。 宋福堂悠悠解释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